现在好想回家去。 获得了第十二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歌曲的灵感呢，来自于台湾民谣《天黑黑》，歌曲采用了钢琴的伴奏，表现了孙燕姿对小时候的自己的回顾，对现在的处事的一种感悟，以及对回不去的曾经的自己的一种怀念。听过这首歌之后，我们会感觉到哦，家是最好的避风港，也是人们勇敢前进的一种力量。无论我们长大到什么样的岁数，回想到童年的时候，回想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最童真的时候。继续要听的歌，年轻的喝彩，高明俊。 年轻的心，为将来的日子写下一句对白。年轻的你，为无尽的生命喊一声喝彩。年轻的心，为美好的岁月谱出一曲乐章。年轻的你，为无尽的青春喊一声欢呼，将年轻飞扬云端，让阳光付出向海洋，让海浪射出虹彩。哦耶，将年轻奔驰大地，让山野放出光芒。来吧，年轻的，投向生命的坐标。哦耶，来吧，年轻的，迎向茁壮的时代。年轻的心，为将来的日子写下一句对白。年轻的你，为无尽的生命喊一声喝彩。年轻的心，为美好的岁月谱出一曲乐章。年轻的你，为无尽的青春喊一声欢呼，将年轻飞扬云端，让阳光付出色彩。将年轻航向海洋，让海浪射出虹彩。哦耶，将年轻奔驰生命的坐标。哦耶，来吧，年轻的，迎向茁壮的时代。

这是王力宏演唱的《不要开灯》。有时候我们在高楼大厦选一间特别高的房间，看城市的灯慢慢亮起来，看城市的灯慢慢灭下去，当然是要在晚上，就好像跟这座城市进行了一次深呼吸和一次打招呼一样。继续听的歌，王菲《流年》。 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 这是王菲演唱的《流年》，由林夕作词，陈小娟作曲。陈小娟果然非常的有才气啊！她和袁惟仁两个人曾经是一对眷侣，可是最终没有走到一起。继续我们要听的歌，林志炫《现在我这么想》。 当太阳落在远远西边，唱的音乐

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9仙托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本市大医院拟推广医务社工。医务社工这一全新的岗位目前在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丰台区铁鹰医院等本市多家医疗机构已陆续出现。据丰台区卫计委副主任肖立新表示，作为医务社工模式的先行者，该区这几年取得了一些经验。目前辖区内不少社区服务机构在每年人员招聘时也将医务社工人员纳入其中。北京晚报消息，北京法院经过5个月的试点，跨省立案工作已经在北京市中基层法院全面实现，且已拓展到了京津冀三地。目前北京法院与5家京冀试点法院实现了数据互通，当事人可以在北京各法院的自助立案平台远程向试点法院申请立案。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你知道你在 的弟弟，我的妹妹，你们又再度流下同样的眼泪。哦，多么美好的感觉，告诉我你心爱的人是谁。多么盼望你们有一天真的见到你的人眼眉，吴宝生和童小贤为我唱完这未央的心愿。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林眼泪，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童小贤，你知道你在 有时候你恐惧某件事情，在脑子里面把这件事情想了很多很多遍，可是当事情真的发生了，原来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但你已经被恐惧折磨得死去活来，这是有多笨呢？人们总说现实残酷，心中的种种妄想又何尝不残酷呢？可是谁又能没有恐惧呢？只能学着放下一些，再放下一些，只要活着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